北京时间13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遍览文坛群星，萃选长篇力作，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北京故事广播长篇天地，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演播东方。 赵明那边接起电话后，方有根既平静又礼貌地告诉赵明，说自己又发现了一套黄宾虹的册页，问赵明有没有兴趣。赵明那边一听，语气立即兴奋起来，不仅表示很有兴趣，还说第二天下午就飞到屯溪来。放下电话后，方有根用力做了几个用灭刀砍竹子的动作。第二天下午，赵明走出机场出口的时候，见方有根笑容奄奄的站在出口处接他，两人一见高兴地握了握手。赵明说，我又不是小孩，也不是老人病人，又没什么重行李，还烦劳你来接。哎，我们是好朋友，这是规矩，徽州人最讲规矩的，最注重礼尚往来，我当然要来接你。方有根把赵明领上一辆小轿车，吩咐坐在驾驶座上的波子说，到花溪宾馆。戴着墨镜的波子也不答话，突然就发动了车子，车子就箭一般的飞了出去，弄得赵明吓了一跳。方有根对赵明说，宾馆我都给你订好了，还是花溪宾馆，我订的是总统套间，我请客，我们在房间里可以好好聊聊。哎呦，干嘛订那么高档的宾馆还总统套间，再有钱也经不住乱花呀，我看还是换一家吧，中档的就行。哎，也就享受这么一两回，我们总不能再去住一民旅社吧。说罢两人一起笑起来。波子的车开得飞快，好几次差点跟别的车发生碰撞和刮擦，吓得赵明心惊肉跳的。他凑到方有根的耳边说，你能不能让这师傅开慢一点，我心脏不太好，这个师傅好像脾气太急，性格也有点古怪。方有根也凑到赵明耳边说，是道上的老大，就这脾气改不了，在屯溪啊没人敢惹他，平时不爱说话，一动起手来就往死里搞，你放心，就算他撞了别人，倒霉的也是别人。赵明的手紧紧地攥着车上方的扶手，手心都攥出汗了，一句话也不敢讲，两眼紧紧地盯着车的前方。好在花溪宾馆终于到了，赵明一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下车以后，方有根对波子说，晚上一块吃饭吧，我请你吃最好的。波子冷冷地说，我不跟你吃饭，我受人之托，晚上要挑断一个人的脚筋，我已经收了人家的定金了。波子说完开车走了，赵明惊愕地看着他飞快驶去的车。方有根领着赵明上了电梯，然后进了1601号房间，这正是岳先生当年住过的房间，这是方有根特意订的，他觉得这样做很有意思。进房间后，赵明洗了把脸，从盥洗间出来。方有根已经将茶泡好，两人一边喝茶，一边聊闲天。没聊几句，方有根望望窗外，见天色已经不早，就说，走，我们吃饭去，今天啊，我请你吃西餐，这里的西餐很好。哎呦， 想不到当年就着温水吃玉米饼的山里小篾家，如今变成洋货的阔佬了，喜欢吃西餐了。嗨，不是喜欢，是图个新鲜，走吧。赵明跟着方有根到了二楼，进了西餐厅。方有根找了一个靠窗口的位置坐下，赵明和他相对而坐，方有根开始点菜。其实他也不懂西餐，不会点菜，于是凭着记忆将岳先生当年请他吃西餐的菜点了一遍：牛排、薯条、黑胡椒猪排饭、披萨饼、生菜什么的。点红酒的时候，服务生问他要什么牌子的，他也说不上来，因为岳先生当年点的时候他没仔细听，于是就说点最好的那种，羊名字太长了，我记不住。红酒上来以后，服务生给他俩的杯子里倒上酒就走开了。赵明端起酒杯说，来，谢谢你的盛情款待。没想到方有根双手按在桌上没动，脸色突然严肃起来。他缓缓地说，赵先生，干我们这一行的规矩你应该是明白的，对吧？赵明愕然地望着他说，你这什么意思啊？你不要装糊涂，好吧，我就跟你说，你买那幅黄宾虹的时候，是不是我帮你牵的线？ 是啊。 我不仅给你牵了线，还给你做了保人，是吧？ 是啊。 这不就得了，按我们行里的规矩，我得拿10%的回扣。那幅画你拍了584万，也就是说你还欠我584000。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没有赚那么多钱，大部分钱都花在打通鉴定家的关节上了。方有根一拍桌子说，你胡说，你一个人把画子扛进拍卖公司，先是来了6位鉴定专家，3位断针，3位存疑，后来请来了一位在家养病的权威鉴定专家，这位鉴定专家断针，那幅画就入拍了，你一分钱都没花，当我不知道吗？赵明顿时脸色煞白，额上冒出汗珠，他盯着方有根看了一会儿，闷闷地说，我要是偏不给你这笔钱呢？方有根冷冷地一笑说，你往楼下看看。赵明通过窗口往楼下一看，见下午开车的那个人带着3-5个模样凶悍的人在大厅里转悠，不由得心中一跳，耳边又听得方有根说，你要是不拿出这笔钱，今晚你的脚筋就断了，你别想逃走，我姐夫就是这家酒店的总经理，现在这酒店里所有的服务员都在盯着你，等你脚筋断了以后，我们还要到鼎盛去告诉那7位鉴定专家，说你在外面说你向他们行贿，他们受贿，那他们就会告你，这样说不定你脚筋断了以后还要到牢里去劳动改造。赵明彻底被打垮了，颤抖着声音说，那拍卖公司还收了我10%的佣金，还有40万的本金。那你还是赚了400多万。这样吧，我也不是那种抠屁眼的小人，也懒得跟你算小账，只要你40万。赵明沉默了一阵子，从包里拿出一本支票，开了一张40万的支票递给方有根。方有根仔细地看了支票后，才把它放进包里。气氛缓和了一些，赵明说，我已经讲规矩了，你也要讲规矩。你说的那套黄宾虹的册页呢？不会是空口把我骗来的吧？一码归一码，我这人向来讲规矩。赵明数了数册页，一共10页，品相完好。这本册页什么价？我是6万块买来的，买给你8万，够意思了吧？赵明二话不说，又开了一张8万的支票给方有根，心想这套册页送进拍卖公司，说不定能拍出几十万。方有根端起酒杯对赵明说， 事情解决了，我们还是朋友，以后还要合作。来，干杯。赵明端起酒杯和方有根干了一杯。方有根问，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啊，明天晚上。 明天啊，只有晚上的航班。 行，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饭，然后送你到机场。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自己走就行。 那怎么行？我一定要送。我们徽州人做事最讲礼数，最讲规矩。 第二天傍晚，方有根到了花溪宾馆，总台的人告诉他1601的客人一大早就退房走了。方有根心中一阵暗笑，他突发奇想，给自己开了3天房，指定要1601号房，他要尝尝岳先生当年的滋味。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文博游戏。 一个星期以来，许一丁都处在焦虑和矛盾的心境中。许一丁一心想做一名书画鉴定专家，他深知做书画鉴定专家的好处，比如可以见到许多名画，趣味良多，可以得到很多人的尊敬，成就感强，可以捡到很多漏，收藏必封，可以收取很多鉴定费，生活优越。可是老天偏偏不给他这个机会，他不仅拿不到鉴定资格证，连考鉴定资格证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学的不是这个专业。现在一个机会来了，这个机会就是鼎盛拍卖公司拍出的巨幅黄宾虹。当他知道这是一幅假画之后，他就想写一两篇文章，从鉴定的角度指出鼎盛拍卖公司拍出的巨幅黄宾虹其实是一幅赝品。他知道报纸杂志很喜欢发这样的文章，因为这会引起新闻轰动效应，同时他许一丁也会因此一炮走红，因为这说明了他的鉴定水平超过了鼎盛的7位鉴定家，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但他又生怕这样做会招来方有根的诟骂，萧大同和黄文的轻视，以及整条老街上的古董商的非议。他为此犹疑了一个星期，夜难寐，食难咽，果然像方有根所说的那样，一个礼拜睡不着觉。许一丁有一个很爱他的老婆，因为太爱他了，所以事事都要管着他。他什么时候才能出门，什么时候必须睡觉，什么时候必须吃饭等等，都要管，弄得许一丁很烦，以至于后来根本不想见到他的老婆，甚至想跟他老婆离婚。他老婆见他这些天神情反常，就不断地问他是不是想别的女人了。这一天实在是把许一丁问烦了，就说，你要再烦我，我就真写了。 写？写什么？ 写文章。 什么文章？ 写鉴定方面的文章。 你是搞徽学研究的，不许写鉴定方面的文章。 你说不许写，老子偏要写。这天晚上，许一丁为了和他的老婆作对，写了2篇文章，内容大同小异，无非是站在鉴定的角度，指出鼎盛拍卖公司秋季拍卖会上拍出的巨幅黄宾虹山水画，无论在构图、笔法、墨色、皴法、意境等诸多方面都存在问题，又掉书袋般的说明黄宾虹的画在本源、精神、品格、学识、励志、练习、涵养、传授、空模、研习、神思、气格、功力、愚智、性情、轰染、设色等各个方面具有独特面貌，最后断定鼎盛拍卖公司秋季拍卖会上拍出的巨幅黄宾虹是一幅彻头彻尾的赝品。许一丁写了一夜，天亮的时候2篇文章完成了，一篇长一篇短。许一丁感到这般长枪短炮发出去，自己的名气也会像天色一般亮起来。 上午，在他老婆允许他外出的时间里，徐丁去了邮局，把两篇文章寄出去，短的那篇寄给了《大家书画报》，长的那篇寄给了《中华收藏杂志》，然后就回家了，像一个埋好了地雷的游击队员。才过去六天，徐丁就接到了《大家书画报》编辑的电话，告知他文章已经发表，他很快就可以收到样报。又过去了四天，徐丁接到《中华收藏杂志》编辑的电话，告知他文章已经下场印刷，并且说为了抢发他的文章，编辑部临时撤掉了一篇研究徐悲鸿的文章。文章在全国的收藏界和拍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徐丁原以为他只是扔了两颗手榴弹出去，没想到放出了两颗原子弹出去。巨大的爆炸力带来的结果是，鼎盛拍卖公司指控《大家书画报》和《中国收藏杂志》，说他们随意发表一个没有鉴定资格的个人的见解的文章，其行为严重损害了鼎盛的名誉，要求作者和报刊公开发表道歉文章，并要求《大家书画报》和《中华收藏杂志》赔偿公司名誉损失费。试想，一家著名拍卖公司索要的名誉损失费，岂是报社杂志社招架得住的？这可把两位主编吓坏了。主编一被吓，当然要骂责编，要责编来承担责任。责编更是吓坏了，只好找许一丁承担责任。两位责编给许一丁打电话的声音像是在发出求救信号，许一丁听见他们失魂落魄的话语，突然发起了大雄心，告诉他们不必惊慌，因为他许一丁还有炸弹，他知道巨幅黄宾虹整个作假的过程以及参与作假的人，他可以把真相写出来，然后再发表出去，看鼎盛还有什么话可说。两位责编一听，心里踏实了许多，央求许一丁赶紧把文章写出来，由他们来尽早发表。两位责编这一辈子还从来没有像作者这样求过稿，真是难为他们了。许一丁很快就把方有根告诉他的一切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大家书画报》和《中国收藏杂志》以最快的速度发表出来。突然天下好像没有声音了，因为鼎盛拍卖公司那边不吭声了。事情转入了地下，用现在的话说，许一丁摊上事儿了，摊上大事儿了。许一丁不知道鼎盛拍卖公司的背景之大，大到可以通天。就在许一丁见报纸杂志的编辑再没有找他，以为自己的文章使鼎盛哑口无言，无可奈何之时，一天晚上，他躲在书房里翻看偷渡进来的《花花公子》杂志，正看到炙热处，电话铃响了。徐丁懒洋洋地走过去接，哑着嗓子问了声：“哎，哪位啊？”对方说了句标准的北京话：“如果您认为您很会写文章，我们就觉得您那两只爪子没必要存在了。”话音刚落，对方就挂断了电话。许一丁拿着电话愣怔了半天，突然觉得后背一阵发凉，寒毛直竖。他知道这是一个恐吓电话，看来鼎盛要跟他来黑的了。许一丁毕竟是一介书生，话可以说得很大，胆子可不怎么大。他感到害怕，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只要有钱，别说要他的两只爪子，要他的一条命也有人会干的。而鼎盛公司的钱算不清可以买多少条许一丁这样人的命，更算不清可以买多少许一丁的爪子了。许一丁感到非常恐惧，心中焦虑不安，一连几天睡不着觉，只好到精神病院去开安眠药。在去往医院的路上，有好几次他感到身后有人跟着，他不断地回头看，结果撞上一辆自行车，把他的膝盖蹭掉一块皮。这天晚上，他依靠安眠药终于睡着了。可到了凌晨两点，也是晚上最安静的时候，突然响起了剧烈的敲门声。许一丁和他老婆问了几声谁呀，外面的人不应答，只是连续不断地用力敲门。 徐丁不敢开门，让他老婆去开，自己躲在书房里。他老婆颤颤抖抖地去开了木门，隔着铁门的栅栏，看见两个身材挺拔、一脸严肃的男子。徐丁老婆颤声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来人亮了一下证件，说省安全厅的，要找徐丁了解一些情况。徐丁老婆不知道那证件是真是假，就算是让他拿着研究一整天，他也无法甄别出真假。但看那两个人的神态倒是很威严，只好打开铁门让他们进家。两个男子走进书房，其中一个男子掏出证件亮了一下，说了声安全厅，然后开始问话，先是年龄、籍贯、职业什么的问了一通，然后问徐丁写过什么文章。徐丁身上安眠药的药劲儿还没过，头脑晕乎乎的，可还是勉强回答上来了，连写关于鼎盛公司的文章也说了。他们又问徐丁是否写过反动文章，徐丁坚决否认。末了，他们从徐丁的床头拿起那本《花花公子》翻了翻，冷笑一声说，这本东西我们带走，以后有什么事情我们还会随时来问你。他们一走，徐丁感到心脏开始闷疼，这种难受的闷疼一直持续到第二天。现在徐丁更害怕了，他意识到白道也上来了，他不知道如何才能摆脱险境。 方有根在古玩的世界里越走越远，他费尽心力想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几经起落，他又将如何得到自我救赎？欢迎收听小说《文博游戏》，作者程英，本书已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东方，编辑张璐。徐一丁泄露了行业机密，引火上身，受到了各种威胁，他该怎么办？方有根得知此事，又将作何应对？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文博游戏》。永生斋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描写了百年鞋庄永生斋从1895年至1945年艰难创业的坎坷历程。作者以大运河为主线，行走数千里，搜集整理相关历史素材，走访地方文史部门和事件亲历者，寻找百年历史痕迹，历时三年五亿起稿，得以完成了这部26万多字的长篇力作。小说《永生斋》，9月12日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 环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我叫杨静伟，我是白石坊太师第七代非遗的传承人。 58岁的杨静伟是地道的老北京，他个头不高，看起来很健壮，有着习武人的气质，讲起太师的历史真是如数家珍。 我们白石坊太师老会啊，他成立于乾隆5年，也就是1740年，距现在为止已经是200多年历史了。到了同治9年，白纸坊呢有两位大户重整了白纸坊太师老会。1956年左右呢，北京印钞厂呢正式的成立太师这个队伍了。